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年轻小主神试图打听到更有趣的八卦，充实一下无趣的生活。 再说了，那个任务和你们业务范围重叠不大吧？怎么想的给自己揽这个活啊？ 男人嘴唇不屑一挑，看起来就有了几分阴阳怪气。 我们系统里有能人，他已经接了。 年轻小主神吃惊。 还真有人敢接？可以啊，情况怎么样？ 一提到这事儿，男人面上的表情就变得极其微妙，不像愤怒，但更谈不上喜悦。他简短道： 解决了。 年轻小主神自然不满意这么平淡的回答。 啊，解决了是什么意思？他真从那个意识世界里成功脱身了啊？ 不止呢。他让那个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异能者的存在。 年轻小主神一双鹿眼瞪得溜圆。 我靠。 男人撇着嘴，越说越愤怒。 还不止呢，国家没有通缉他，还给了他最高的荣耀，拨给他一座海岛，让他专心研究异能和进化的秘密。他有了新的恋爱对象，有了新的生活。 那的确是很美好又简单的新生活。杜拉斯的情人里说过，大海是无形的，无可比拟的，简单极了。这种简单仿佛是对白安逸过去伤害的补偿，但只有白安逸和影子知道这份补偿是谁为他们争取来的。海岛上配备有70多名国家级研究员，一座占地面积一平方公里的研究所，两座研究员宿舍，而一座巨大的独栋别墅专属于白安逸。一日充实的忙碌过后，白安逸换下自己的衣服准备下班，出了门才想起自己把一份文件忘在了员工休息室里。员工休息室里有有线电视，他进去时电视上正在播放与异能相关的科普节目，主持人侃侃而谈。 在白安逸博士提出的进化说的作用下，多个国家取消了项圈这一对异能者带有侮辱性质的标识，改用手环登记异能者相关信息。在新政的推动下，社会犯罪率有了显著的下降趋势。当迎面走来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异能者时，人们学会了敬畏。 他刚刚拿起文件，有一名研究员叫住了他。 老板， 你说。 他的声音很温和，研究员却被唬得一抖。研究所里谁不知道，这位白院长喜怒无常，脾气好时好得不像话，有时却冷飒孤高得很，心情好坏之极端简直判若两人。再加上他的异能是目前已知的最高等级 3S 级，谁敢对他不恭敬呢？研究员有些结巴道： 我家里有点事情，母亲最近身体不大好，昨天住院了，所以我想请三天假，跟着来送物资的船走，您看。 行啊，家里有事当然是要回去了。母亲的身体比工作更重要，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，想要续假来电跟我讲一声就好。 研究员心神一松，今天运气不错，碰上了好脾气的白安逸。他顿了顿，还是没忍住。 老板，我还听说了一件事情，和您有关。 白安逸抱着文件驻足倾听。 不是我要故意打听您的隐私，实在是这件事传得太广了。 这话不假， 自从白安逸在自愿的实验者身上证明了孢子对于人类进化的作用后，他就成为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学者之一。对于这样一个从屠宰场里杀出的传奇人物，人们自然是充满好奇，恨不得把他的祖宗八代的情况都挖出来。只是白安逸注定会让这群八卦者失望了。在众多可查的资料里，白安逸始终是个孤儿。所谓的表哥池江宇已经彻底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抹去，成为只存在于两个人心中的幻影。思及此，白安逸难免怅然。 你说是什么事情？ 是您的那名前任。 研究员压低声音。 之前他因为服用过多的抑制 A 类球蛋白产生的药物，和许多极端歧视者一样产生了抗性。听说他现在正设法弄到刺激球蛋白产生的药物，可他因为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，被学校劝退了。听说他现在过得…… 白安逸嗯了一声，反应并不很大。焦清光的事情已经很难引起他情绪的波动。准确来说，自从他被焦清光举报送入机构，这个人在他心里就已经死了。研究员见他反应平淡，倒也舒了一口气。 我只是想说，白院长，这样的人不值得，你一定能遇见更好的。 白安逸眨眨眼睛，温润一笑。 谢谢。 送走了对他千恩万谢的研究员，白安逸返回了别墅。家里灯火通明，菜已经做好了，主菜是最新鲜的海胆烩海虾。上好的海胆处理好后根本就闻不到腥气，鲜甜至极，拿木盘盛装，淋上姜汁儿，再配上手打的纯鳗鱼鱼滑汤，一口一块鱼肉足够抚慰任何疲累。这样的一顿晚餐丰盛又奢华，想也知道是谁的手笔。白安逸心领神会，乖乖坐下，自己对着镜子吃完一顿饭，又钻进浴室，红着脸对着镜子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。把身上水珠开尽，白安逸不着寸缕站在镜子面前，抹去镜上的水雾，将手掌轻轻贴在镜面之上。尽管白安逸早不是第一次做这件事，脸仍是禁不住发烧。他不敢直视镜面，小小声说： 久等了。 镜中与他贴拢的五指猛地一动，极具威胁地一把扣住他的手，将他往怀里一拉。白安逸不受控地向前迎去，恰恰撞上一具温热又光裸的身体。镜中的人一只手有力地握住他因为避光而显得缺乏血色的手，另一手横拥住他的腰，只用单臂便将他打横半提半抱了起来。他在他耳边用和他一模一样的声音和着窗外被海风吹入的海浪声，贴着他的耳朵说： 走，我们去看星星。 听完男人的简单讲述，年轻小主神已是目瞪口呆。 我靠，你员工够牛掰的呀，这得挣那姓焦的王八蛋不少回忆值吧，都够格当优秀员工了。 哎，没说的啊，年底的时候带他来给我看看，我到底看看是哪路大罗神仙，长得什么模样。 当然好啊，他这次的确让我赚的不少。 在小主神的提醒下，男人总算想起了一样开心事，理一理乱发，慢条斯理道： 只要他能来就好。 嗯，怎么他要毕业了？ 还差最后一个时间。 哦，这样啊。 年轻小主神不免遗憾。 那不是很快？ 男人难得一笑。 这倒未必，这有可能是个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。